甜甜水。小熊举着一根棒棒糖，高高兴兴地往家走。小猪看见了，真想尝尝棒棒糖的味道，可是又不好意思要。小熊大方地说，来，给你吃吧。小猪摇摇头，不要，你只有一颗。小熊想了想，嘿，有办法了。小熊把棒棒糖放在了一杯水里，糖融化了。小熊把水分成了两杯，两个小伙伴一人一杯，一起喝糖水，甜丝丝的，可好喝了呢。第二天，小猪兴冲冲地找来小熊、小羊、小兔、小狗和小松鼠，说，我要请大家喝甜甜水。可是甜甜水在哪里呢？小猪得意地指着小池塘说，看，我把棒棒糖化在池塘里了，现在整个池塘里的水都是甜甜水了。呵呵，小伙伴们又好气又好笑，真是只可爱的小笨猪啊。